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 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时间过去的太快了呀，一转眼就又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了。各位周五愉快，我是泽淮。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我今天晚上非常非常的时尚，各位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见过这个披肩的，你见过把这个衣服当做披肩一样围在身上的吗？ 哎呦，为了时尚真的是热的自己起痱子都不拉倒，真是。 哎，你刚说 LV 是吗？你刚说一个 LV。就为了时尚可以把那份拴在身上，对，那三个字的话也可以当做今天的一个什么比较高级的一个时装搭配哈。但是今天樊雪非常的漂亮。哎， 真的吗？是因为烂脸好一点点 怎样感觉很得意，有一种春风得意的样子。 这不专门，如果大家看到我们视频的话可以看到我放了一个镜子提醒着自己，脸是最重要的要赶快好起来， 随时提醒下自己，原来真实面目长这个样子OK， 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直播伙伴这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非常时尚的泽华哥， 哎，以及非常漂亮的樊雪，很久不见了哦。先说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吧。 嗯， 我今天在来台的路上骑着摩拜单车过来的嘛，然后呢在这个建华南路，就是我们台楼底下这个十字路口，正好在等红灯的过程当中突然间下起了雨。那一刻我的纠结点就在于，其实过了那个红灯我就到了单位。 今天吗？ 对， 好像只下了那么一小会儿， 就那一小会儿。 真的吗？ 对，所以我就请问这一刻如果是樊雪你会怎么办啊？就是当时红灯正好那一刻时间非常长，我在听着歌等了两首歌的时间。这两首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在第一首歌刚起的时候雨滴就已经落下来了。我刚刚就在幻想，如果说这个雨下得越来越大，我包里有一把伞，我到底该不该撑这把伞？ 撑啊， 因为你在骑着单车呀。 哦，那你 要撑伞的话，又再骑就会觉得很怪。 那你可能是没有这个本事。我就可以，就一个手抓手机，一个手骑单车。哦，这个好危险。 樊雪这样做是不对的。是的，为了我们的交通安全，当然是要这个双手扶着这个自行车。所以那一刻，哎，我就在想，哎， 但是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问题，这女孩子和男孩子之间的选择，女生化妆嘛，这因为自己脸这事儿也得把这个伞撑起来。 然 后哪怕是我把车子放下， 哎，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我又在想，咱们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享受在雨中淋的那种状态，想好久没淋呢，被淋一下也是挺过瘾。不会想一会儿来直播好像有点尴尬，但是如果要是淋完雨回到家，窝在家里面再看着外面下着大雨，然后看着心仪的电视剧，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泽华哥到底有没有淋雨呢？ 后来这个我的幻想在使我的幻想过程当中，在有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D 方案，然后就不再下雨了 毕竟没有伞这个事情 一切终成空 好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点正经的哈，就是暑假的过程当中，可能像樊雪一样，大学生朋友们非常的幸福啊，还可以在家这个窝在家里面享受一个假期，假期干点什么好呢？ 作为这个追剧少女樊雪，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全程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安利 啊。 什么年代都有，可能追溯到泽华哥那个年代的也有，然后我们这个当代青年的呢也有。 我这个年代正在看那个《流星花园》呀。 真的吗？ 啊， 都不用我安利吗？我今天还打算好好说一下这部剧的。 你作为这个年少如我，每天都在追，然后呢都会说很想给 F 四捐一点钱，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一点。 不要只给山菜充这个游戏币了。 哎，真的，早期的时候就是原版的那个《流星花园》，当时不光是这个人非常的帅和美啊，但是这版也是非常帅和美的。主要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挺有意思，你知道那个原版的时候，他们租的一个大 house 一个别墅，然后在里面拍摄，但是摄制组并没有钱，是在夏天拍的，整个别墅当中没有空调。 真的， 他们拍春夏秋冬的戏全部都是顶着非常非常热的情况之下拍摄完成的。 但是看上去很有钱，尤其是道明寺那一句，你想要巴黎铁塔我都买给你，但是没想到新版的流星花园 啊， 只给买游戏币。 这是很多人吐槽的一点嘛。 对， 哎，但是讲真，你看这版流星花园的时候，你是觉得好看吗？ 新版的吗？ 啊， 我觉得挺好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帅吗？ 是呀。 喜欢谁？ 我就喜欢道明寺。 你喜欢道明寺？ 对， 老版的时候我最喜欢花泽类 啊， 男生。 我觉得他有一点中央空调 啊，就有点太冷哈，太忧郁。 对，就是好像他没有说特别限定的只爱一个人的样子。我觉得女生可能很多人都有幻想这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道明寺的这个想法，但是小时候以及现在，哎，小时候我真的好小哦，那个时候好小好小，看那个剧的时候 没有人关注你到底有多小。 一直在这儿突出我好小好小，然后看这个剧的时候就一直， 你说原始版本的流星花园， 对，我要选谁 啊？ 我觉得 那时候还是小朋友，就已经开始在想我要选谁。OK， 就是小时候你在想你要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的，是这个事情一样的纠结。 人家是在想这个问题，樊雪是在想我到底是选美作还是选。朱孝天演角色叫什么？ 朱孝天， 一个美作，一个是道明寺暴龙， 我忘记了。 然后那个 花泽类 美作西叫西风，西门， 我一直都记不太清他 那两个角色。西门， 西门， 对，你这样会让人粉丝很难过。看来你的注意力全只有道明寺， 对， 所以你那个时候首选就是道明寺吗？ 那个时候其实是在纠结 啊， 到看到新版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道明寺。 两个版本都有一首歌曲，同样都是由一个人演唱的，来自于潘妮戴佩妮。那个时候在原始版本当中呢，感觉还会有一种少女的那种期待感哈。 是的， 现在这个版本呢有一个括弧叫深夜版，深夜版感觉就是事过境迁，回望以前的种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还是打动了很多人。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MV 吧，给大家播放一下你要的爱。 歌曲还是那么那么的好听呢。在看这 MV 的过程当中，有朋友，这位叫做马顺鹏的朋友说加油，是在对我们说加油，还是在对这个流星花园说加油？还有艺人泽哥说 Hello，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看视频的过程当中随时和我们互动哈。我们说到这个剧，如果说曾经陪伴过你度过一些岁月的话，有任何的感想，欢迎跟我们留言。互动方式呢，就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啊、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我觉得刚才那个在那个电话亭当中的那一幕，我还是挺喜欢的。 电话亭啊，是有浪漫气息在的是吗？ 我觉得我是有电话亭情节的 啊。真的吗？ 啊， 是有故事吗？ 可能作为我们这种老派的人，那个时候好像影视剧当中都会出现电话亭。失恋的时候 想想真的是 是吧，外面下着大雨， 对， 你在电话亭里面哭的，无论你是男女哭的稀里哗啦的，要不然就是热恋的时候， 嗯， 在他家楼底下那个电话亭给他打电话。 嗯，对不起，就是我这个年纪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时不时在电话亭那儿打电话的场景。 那你们这个新流星花园当中不是也是在电话亭当中相拥吗？ 你没发现人家不是在打电话，就只是单纯的借这么一个场地吗？ 我就想问现在电话亭真的很少哎，可以搭这样的一个景出来。不过看这个 MV 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被这个歌曲深深的打动到。 这个新版的歌你觉得跟之前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新 给自己的感觉， 新版就是更走心一点，他唱的更加的更有故事。 我是觉得以前的这首歌啊，可能伤感稍微多一点，现在就也可能是因为情节带入，就觉得多了一点浪漫的味道在里面。 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以前那个是有一种少女的伤感。 少女的伤感，就长大了， 是吧？就是在爱情当中，他有那种对于爱情的期盼呀，和那种受伤真的很伤的那种。这个新版呢，就觉得爱情就是这个样子，能留在身边就留在身边，留不在身边也没有办法喽。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我个人觉得 啊，可能是我脑海里有他们俩约会的场景，就觉得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可能更浪漫一点。 哎，那你觉得就是假期窝在家里面看《流星花园》会带给你一种放松啊，或者是？ 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啊，就是在看这个新版《流星花园》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看情怀，对，就是怀念那些年。 那就是会不自觉进行对比哈。 对，是会对比的，就会对比，新版的道明寺和老版的道明寺哪个更深得我心？这种。 其实老版的《流星花园》当中诞生出挺多金句的，比如说那个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 哎，还有什么？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 对对对，类似于这样的。那新版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让人印象深刻的歌词？哇哇哇！李凤贵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一定是你要的爱不太好满足呀。 这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是不是？ 哎，新版当中有没有那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哎，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新版当中出现的，全世界都可以不相信我，但是你要相信我。 啊，是新版的。 然后道明寺说只要你说，我就会相信你。 然后樊雪刚才还跟我说一点，说那个现在这个道明寺变得更加的实在了，就是送礼物不用送那些虚的浪漫的， 不再送巴黎铁塔了。 北京天气实在是太闷热了呀，家里开空调对女孩子身体不太好的。 对，所以我们新版道明寺送大家电风扇，实用、便宜又贴心。 然后不要老去买什么包包啊，买衣服的， 对， 在家里面玩玩游戏，然后吹吹风扇， 充个游戏币，这个一个不高兴还可以拿出自己的学霸体质教他学个习。 这都是新版。关于这个新版流星花园有任何的事情呢，包括这个新版流星花园你想吐槽的，或者是你觉得打动到你的，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你要的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是新 F4 他们的作品了。 哎， 老 F4 呢？不好意思，上一代 F4 呢？ 上一代更过分了。 那应该怎么说？ 这个曾经的 F4 XF4 他们的那个流星雨啊，第一时间呀，当时都是非常经典的。 是的， 而且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出了一张专辑，有合唱的，然后还有每个人单独演唱的歌曲。 我依稀记得他们四个就是站成一排，有的插腰，有的插兜，有的甩头发。 虽然今天看当时那个服装搭配非常的山寨，但是其实他那个气质啊， 对， 包括那种自信的程度，哎， 是不是在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洋气，那是我们时尚的标杆，是不是？ 时过境迁，让我们来看一下新版 F4 他们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For you. 더구요 판상 小孩，此刻心跳你明不明白，迷了节拍。呜呜，你走了过来太好看，连一刻都无法从你身上移开。呜呜，为你我拼命耍帅，为你我不再等待，为你抛弃任何事情，只求你爱。 For you就算吵架也离不开，就像命中注定我们要在一块。 For you放过任何笑容，沉寂在脑海。呜呜，被你霸占所有的爱，每个呼吸都是为了爱你而存在。 看完以后还是很怀念那个上学的时候的， 嗯， 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觉得现在，嗯，呵呵，时过境迁， 很想出去度假，特别是几个好朋友一块出去玩的时候， 看 你就会。哎，刚才我们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突然间的想到了， 嗯 ，XF 四，直接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好， 来来来。 一起来怀念一下 流星雨啊。 哎呦，忍不住做背景。 哇哦，这是演唱会上了，也若干年之后了。 以前我真的很喜欢 啊， 以前我真的很喜欢张张。 我现在很喜欢美作，很喜欢吴建豪。 哎，但我觉得啊，其实就现在的新 F 四若干年之后再度的重聚，在舞台上也是演唱他们刚才那首 For You 的话，也会让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会觉得非常的有感慨。 是的，一说到流星雨，那子华哥有没有看过？一起来看流星雨是部电视剧， 不太敢看。 真的吗？ 对， 这个很多年了，是我在初中的时候看的。 当时的热议程度比今天的流星花园热议程度还要猛。 是的，在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哇，就很青春，然后很向往，我很向往那种大学生活。然而到今天我真的上大学了之后再去看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现在也在热播。 啊，你说同时啊？ 对， 新流星花园和一起来看雷阵雨， 一起来看流星雨，啊，雷阵雨。对，它是上午放，然后晚上放流星花园，然后，你就再过了这么，哎呀，快十年了，真的是快十年了，这个事情，再过十年。 你现在这个气质很有一种老奶奶的感觉呢，还在推下眼镜，真的是快十年了。 过了十年之后，我再去看这部电视剧，也真的是有像子华哥说的那样，哎，就真的很怀念。 对，就大家不要老是一出新的，然后大家就一味的去说，你看他这不好，那不好，这演员什么样呀？你看他这服装啊，包括这个道具、布景啊什么。但每个年代它有属于自己的方式嘛， 是的， 对。然后我们再回忆一下曾经的啊，前 F4。 大家 来 看看我的前任。 啊，你的前任？ 对， 很多人的前任吧。真的是忍不住的嫉妒，你说人长得又好看，然后又会唱歌，唱得还那么好听， 嫉妒啦，嫉妒。但是你知道男生可能会说得出来啊，就是这种情怀。我觉得我就是刚才我们 MV 结束的时候底下尖叫的那些人其中的一个，是也不是羡慕啦，就是觉得那样的存在是自己前进的一个方向。 哪样的存在？陪你去看流星雨吗？ 就是很闪耀的男生。对，就是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会心里就是有一个目标所在啊。哇，这要谈到初恋的事情。对，就是会觉得啊，那自己有很多的不足，有这么一个闪耀的人在的话，那自己也要好好加油。这种 哇，你的初恋是个很闪耀的人物。 哎，还好啦，因为那个时候的年纪就是你喜欢谁，谁就是最厉害的 啊。 对，你喜欢谁，他就是最闪。 你难道喜欢的是校草、本草？ 也不是啦，就是以前小时候喜欢一个对历史很了解的一个人 啊，很博学的一个人， 很博学的一个人，就觉得他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上学的时候啊，每个人女生可能都会有杉菜的那个时候。 哎， 男生呢，不管你的外形如何，其实就像刚才樊雪所说的，你可能是一个特别博学的人，你可能是运动特别好的一个人， 是的， 你可能是一个某一个类别非常厉害的人，在对方眼中你都可能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 是的，而且你给他的意义可能不仅是啊，羡慕，可能是前进道路上的一束光。少女情怀总是诗。 哎，但是说真的，当时这个拍老的流星花园的时候呢，无论是柴智屏还是这所有的新选的演员，包括当时的大 S， 没有人相信这部剧能够成功啊。包括甚至那个时候大 S 还在说，这个柴智屏找大 S 说来演这个剧的时候，大 S 还拒绝。我一个主持人，我不会演剧，我怎么会去演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剧，我又不懂，我又不是什么偶像剧。后来呢，你说人生就是这样的种种的机缘巧合。 哎，我很喜欢他演的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我也挺喜欢的。 那那首歌怎么唱？三二一走，爱转角遇见了谁？哎，不要换台。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回忆很多的这个偶像剧的东西啊，除了这个偶像剧，包括以前在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 你们这个年代， 对，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其实也没有很多了，你就几年前啊，对，反正那个时候呢，暑假都会看到《还珠格格》。 没错，好像我们所有的假期，就是我在上高中、小初中小学，所有的假期都是由《还珠格格》主题曲当来开的头。 然后每一个暑假的时候，你都会跟你喜欢的那个人，或者是跟你好朋友一块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或者是上演那个“喳喳喳喳喳喳喳”。一个《还珠格格》，还有另外一个《新白娘子传奇》 啊，是 《新白娘子传奇》是每一次播我都会看的， 真的吗？ 啊，我觉得实在是太经典了呀！ 你是喜欢某个人物还是？ 都挺喜欢的，而且那种方式，就一边唱着，然后一边来说台词，我觉得。 所以说，泽华哥能来两句吗？ 又雷又好看。青城山下白素贞，后来好妹妹不是也翻唱过这个版本吗？ 这个应该算是最经典的一句了。 对，你印象当中暑假必看的有哪些？ 放羊的星星算不算？ 林志颖。 是的。 然后是什么？ 男神。 盗贼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 盗贼？ 他们不是？ 哦，对对 对， 对 吧？ 是。 除了放羊的星星呢？ 放羊的星星，我想一下。名侦探柯南算不算？还有海绵宝宝， 那不是每个暑假都会必放的。 海绵宝宝是会放的。 好吧，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下活力982，看直播的同时呢，说一说陪伴你成长的，或者是每年暑假你必听必看的剧都有什么。 是的，大家小心报的年龄哦。 还有很短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我马上见。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快如闪电，我们又回来了。为了以防大家忘记我叫什么，各位好，我叫泽华。 大家好，我叫樊雪，我叫樊雪。 今天我们两个人在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暑假看什么样可以让你的生活不是那么的无聊。比如说看《流星花园》的话，你要是喜欢，你当然可以跟你的好闺蜜、好哥们儿一块去说这个谁长得有多帅呀，这个情节有多好。你不喜欢，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吐吐槽， 是的， 也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粘性。 哎，就比如说就比如说吐槽，这个不是很有钱，那个没有那么帅，这个有点土气。哎，我不能接着说了，这都是我吐槽内容了。 感觉你非常不喜欢。 喜欢 啊。各位粉丝，赶紧来针对他。欢迎来怼他， 够帅，够帅，我就可以原谅一切，是不是 ？OK，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好看的 MV。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点进来就可以看看我们两个今天时尚的样子。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精彩的 MV 啦。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部剧呢，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 哎， 我当时没看这个剧，但是我身边有一些女生朋友，就吃饭的时候啊，突然间就跑电视机前把电视机打开，说我要看这个剧。我也不懂为什么，看了两眼以后觉得，好吧，你开心就好。 你没有就是女主男主情节，或者说是游戏情节？ 我觉得可能就是上了年纪以后，人就浪漫的那些元素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我是非常喜欢在年轻的时候啊，非常喜欢那种霸道总裁爱上我，以及什么冷漠王子，这种小说情节 啊。 所以说也是看了这部剧，当时也是被朋友安利的，他给我的理由就是看完之后你就想谈恋爱了，赶快结束单身吧。 看完之后呢， 安利 啊，看完之后是真的很想谈恋爱 啊， 而且就想找一个那种冷酷王子的那种男朋友。 我当时觉得挺扯的，就是一个男主不是就沉浸在游戏世界当中嘛， 是的， 然后跟女主一直没有见过面嘛， 嗯， 两个人一直是网友的关系，到了好久之后才终于见面在一起， 发现彼此。 对，当然啊，在这个不同的年代当中都会存在这样的这个网友的关系，后来发展成恋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你是觉得这种有可能会成为情侣的吗？ 我觉得成不成为情侣这个事情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你在现实和游戏当中的这种朦胧的感觉很难得。 哦， 对，就是朦胧的感觉很难得。 那你在游戏当中会是真实的一面，还是自己营造出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一面出来？ 我觉得可能是更真实的一面，就平时就挺真实的，在游戏当中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那就更真实了。 平时肯定也是戴了72副面具嘛， 反而是让自己更轻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觉得其实在这个虚拟的环境当中，两个人可能会是更真实的面对对方？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贝微微可以跟男主之后见了面之后更加亲密确定男女关系，因为他们在游戏当中就已经彼此袒露心声，而且非常的真诚。 提问，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樊雪是一个颜控，如果假使你是女主，然后你跟对方两个人彼此聊了很久，然后也是对对方很有那种心动的感觉，见了面以后发现他跟你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想象当中的他有8分的形象，但实际上他只有4分 啊，只是长相是吧？ 对，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就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对， 那我觉得如果在游戏当中我觉得他很好的话，如果说长得不怎么样也是可以接受的嘛，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感觉一下，就培养一下，是不是？因为有一句话不是说什么你的身材和脸蛋决定我要不要就是第一眼喜欢你，但是你的思想可能会颠覆掉你的身材和长相。如果说他的思想或者说我觉得跟我够契合的话，长得不好看就无所谓了。 看到没有，仅仅是一个这样的4分，他就是这么多的话。如果他要真的是8分的话，那樊雪可能就没有任何的话，两眼直接冒着光。所以这个剧可能也是好在这一点，一方面呢就是他这个情节觉得很多人觉得是很梦幻的， 对， 然后男主和女主又都很好看。 我就说这个校花和校草的事情 啊， 就冲这一点，就冲这个郑爽和杨洋的颜 啊， 是不是就要看一下。 来，如果你曾经看过的话，看这 MV 的时候你应该会非常的有感触，没看过的话一起来看一下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个男主和女主他们见面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嘞？ 什么时候不是那种关系了？ 我 你是我偶然听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而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六月风走街穿巷，六月花陌上盛放。 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 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 风卷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 就像人一笑倾城一见怎能忘，初生过气生死开，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不知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微微一笑很倾城，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接下来我们直接给大家连着看一个，好吧？ 好。 下面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当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这首歌实在是太俗了。但是我觉得这首作品真的是，你即便觉得它再俗，但每一次播放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好听，就是遇见。 都会感动。 对。那这个歌曲呢，其实也是金城武和梁咏琪主演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一首，我忘了是片尾曲还是插曲了。当时有一个这个孙燕姿的《遇见》，还有一首是梁咏琪自己唱的一个版本的作品。接下来， 这也是他的代表作。 我们就直接看吧，好吧， 好， 来看这首《遇见》，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个时候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这个少女杀手，金城武，到今天依然还是少女杀手。 未来，我听见风来自 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向左走，向右走，这是当时根据吉米的漫画改编的电影，非常的经典。我记得这个电影刚出来的时候，很多这个男生女生都在有这样一个幻想，就真的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我的另外一个他，我们两个人始终是两条平行线，没有相遇的那一天，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但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遇到的，就像在电影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在。 是的， 包括你像这样的桥段在电影和电视剧当中也经常出现，就是男女主人公非要很作 啊，就 我们一个在路的这头，一个在路的那头，然后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就是看两个人能不能够相遇到一起。 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懵，比如说 《仙剑奇侠传》当中曾经出现过， 《仙剑奇侠传》第几部？ 第一部或者是第二部？ 男主和女主吗？ 对，就是当时那个赵灵儿和男主叫李逍遥， 胡歌，真记得不住。 他们两个人当时就不确定到底要不要爱下去，然后就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我们两个人到底有没有缘分。 这就很像我们小时候，就是算这个男生喜不喜欢自己，拿一个玫瑰花一半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不喜欢我，好像把这些事情交给了命运。 我想到的画面是那个刘若英主演的那个电视剧， 后来的我们， 不是电视剧，那个陈好他们的 那个 粉 红 女 郎， 对，结婚狂，夜里十二点对着镜子，他爱不爱我，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这样子算。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仙剑奇侠传》，你看过《仙剑奇侠传》？ 看过。 你看的是谁的版本？ 我看的 杨幂的版本， 是杨幂的，也有看刘亦菲的版本。 你喜欢哪个版本？ 我更喜欢赵灵儿。 这都不知道是 刘亦菲的那个版本 啊，原版啊。 对，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原版当中的很多很好听的作品，当然也会有一些大家非常熟悉的镜头。这个晚上不如听一直很安静。 好， 来。 可惜这个时候北京没有下雨，不然我觉得更适合听这首歌。 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没有姓名，是站在林月如的角度做了这样的一首歌。妈呀，感觉回到了那年的暑假。 那一年 我记得那年暑假真的是一口气看了好几两部还是三部，当时 想找个人放感情，做这种决定是寂寞与 会唱的朋友一起跟着唱啊、哦！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不能给的关心。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 很安静。一个白玫瑰，一个红玫瑰，都非常的爱你，然后都很漂亮，都很难选。当时我还记得这个剧上映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为林月如抱不平啊，一直是，毕竟她出现的比较晚嘛。 嗯。 但是爱情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控制得住的。 所以说，你选红玫瑰还是选白玫瑰？ 真的， 这就跟我选花泽类还是选道明寺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们曾经都有过这样的想法？ 然后都很把自己当成那个男女主角，你知道吧？然后每天在假想当中真的很难抉择。 可是现在已经过了把自己这么当回事儿的年纪了。 对，但是你知道不同的是，林月如这个角色最终是为了赵灵儿跟这个李逍遥牺 牲 了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消失，然后才使得他们三个人这段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会令人唏嘘，也会令人称道。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仙剑奇侠传》，接下来呢回到现在吧，接下来要放的这首作品是《如果我爱你》。 嗯， 这是哪个剧？ 去年当中比较火的《春风十里不如你》 啊， 张一山和周冬雨 也是很红的一部剧。 没错，这部电视剧就有很多人热议这个张一山到底是不是渣男啊，他扮演的这个到底是不是渣男。我觉得就是我们 在爱情剧当中好像男主角都会被议论是不是渣男吧。 我好就好像是我们泽华哥刚才抉择的，我是喜欢这个呢还是喜欢那个呢。 李逍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选择被人说渣男嘛。 没错。 然后当时杉菜好像也被说为这个女生有点 是的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如果我爱你。 事实证明，这个优秀的人吧，他总是有多种选择。 大家好， 长得好看就有好多人喜欢你。 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成为那个优秀的人。 我胖了，我哪胖？你告诉我哪胖？ 他还真不胖，他是柴。 周冬雨的演技现在是越来越被大家称赞了。 从南到北， 秋水，秋水，秋水， 整个冬季。 你能弄别的啥的吗？ 不行，想这么轻易把我甩掉，没门。 你如风儿似， 我就是要给你看， 这 就是爱。 周冬雨是每次都有那种霸道女总裁爱上你的那种即视感。 七月与安生里面开始、 啊、 你怎么知道？我想看这个 女汉子。 因为我想看。你怎么把太带来了？是我，我买了票。 看，其实也是那种白玫瑰和红玫瑰这样的感觉。 咱昨天晚上一回去就看见夹带书的那个票， 那 我去看， 我 跟赵 丽娜 去看。 秋水，如春般清新，咱俩谈恋爱吧。 在追梦的人面前相依， 相守相爱去。如果我爱你，和你倾听风的呼吸。 那么草率干什么？你 没有几个心眼啊！谁敢在这三天里面勾搭我儿子，我就弄死他！ 剧里的就连是军训的生活都是那么美好。 是的， 但现实当中的军训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歌，这个歌里的歌词 啊， 就很甜蜜。如果我爱你， 和你倾听风的呼吸，如果我爱你，心是无声的默契，如果我爱你，是十里春风不如你。哎，我每次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都会想象有一首诗， 我如果爱你， 没错， 绝不学旁边的繁雪那么作的说一段话。OK， 这是刚才所说的这一部、嗯、最后呢，我们在看下面这个 MV 之前呢，樊雪要给大家表演一段抖音、 嗯、真的吗？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啊 嗯、我们可以在放这首歌 MV 的时候，我们放完这首歌吧，我复习一下，我不太会唱这首歌， 你先来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这个结束了，真的、嗯、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要毁在泽华哥的手里了。 明明很好看好不好？来来，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哦。 你会唱吗？给我提醒一下歌词。 我不，哎，不，没那个歌词不重要， 真的吗？ 对，随便摆两下就好了。哎，其实提醒大家，赶紧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哦。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到底是很美的还是会砸在大家手里的这段视频马上就来了。 我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 抖音啊，抖起来。 抖音这不太知道，但是有看到朋友们发这个啊。来来，等不到上次做的心意洒满天际，想点燃就吃些你帮代替。我不行， 是可爱的，是可爱的，是可爱的。 哎，真的吗？ 哎，但这个抖音视频就是因为这个剧吗？ 啊，是不是是这首歌后来莫名其妙的又火了 啊？若干年之后， 对，若干年之后，但是这部剧呢也是非常的经典，而且是在这个尤其是在假期卷席各大网络视频以及我们这各大卫视的这个暑期档的。 陈乔恩很长一段时间被说为是那个 偶像剧女王。 对对对，这是哪个剧来着？ 命中注定我爱你。 好的，那就以这个 MV 呢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然后稍后那个樊雪可以自己把刚才那段剪下来啊，在网上流传一下，让大家多多的看一看，还是很可爱的。 一定让我找不到工作，是不是？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祝各位周末愉快。 哎，祝大家晚安。 许多钻石黄金，看你。